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41集，信差与宋恩的斗法。冬至一个人对付三个妖人，虽然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更好的法子，只能躲闪退守为主。寨子外围已经被沙旺重新用降头术布置了起来，屋子里还有一个至今没露面的宋恩，他们现在就是想跑也来不及了。今日一战势必只有你死我亡的局面。肯塔与另一个妖人周旋也并不落下风，但在沙旺眼里，他们已是瓮中之鳖，迟早都要力竭气消，殒命于此。其实要不是波贝叶大人看中冬至的躯壳，想要将对方作为自己的复活前暂时栖居的容器，他现在早就放出千尸万虫将这两个人啃噬殆尽了，哪里还会留他们在这里慢慢消耗呢？就在此时，一声暴喝平地而起： 我的仇人哪！ 话音方落，屋内飞出一个头颅，来势极快，却又生生地悬停在半空，一双充血的眼睛缓缓转动，扫过肯塔和药人，最后落在了冬至身上。那个身影就算化成灰，山本清志也认识。 冬至！ 只剩下一个头颅的山本清志做梦都不会忘记自己在路程噩梦般的经历，不可一世的他居然被斩杀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剑下，如果当时不是留有后手，现在就已经是真正的死人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更何况是杀了自己的仇人。山本清志面目狰狞，锁定目标之后就冲向冬至直扑而来。肯塔不由惊呼： 飞头降！ 飞头降是一种极为复杂难练的降头术，据说降头师练成飞头降的话，可以令自己的头颅离体千里之外取人性命，而且一般是黑袍降头师所热衷的降头术。信猜就将其视为邪术，严禁徒弟肯塔修炼。不过严格来说，山本清志现在并不能算飞头降，因为他已经没了身躯，仅剩一个头颅，还是宋恩用秘术才将他的灵魂封在了头颅里，才让他能够存活下来。眼见山本不管不顾地杀向冬至，一副要将他碎尸万段的样子，沙旺怒道： 住手！那是波贝叶大人指命要的身体，不准损伤！ 但山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宋恩虽然几次答应要帮他恢复身体，但找到一个合适的躯体又谈何容易？这里的人种大多黝黑而颧骨高，山本根本看不上眼，稍微顺眼一点的体质又不适合，挑来挑去竟是无一合适，这也使得他的性情一日日的越发狂躁焦虑起来。如今看见冬至，哪里还忍得住啊，只恨不得将这个罪魁祸首的血肉一块块的咬下来吞下去，才能消除他的心头之恨。沙旺见山本不听指挥，生怕冬至一不小心被他咬断脖子，到时候波贝叶大人没了寄居的容器，正准备出手阻拦，却忽然感到脚底奇痒，连忙后退了两步，低头看去，结果后背即是一阵刺痛。沙旺大叫一声，跪倒在地，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心口莫名其妙出现一个血洞，竟是从后背直接贯穿到前心，而他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谁？到底还有谁隐藏在暗处？ 沙旺举目四顾，只见冬至跟肯塔都忙着应付药人和山本，根本没有出手暗算他的余暇。他不敢相信自己堂堂的宋恩上师的得意弟子，竟然会被人轻易下了降头。 师父！ 血汩汩而流，他痛叫起来，捂住心口，身下已是一滩血，一只手抚上他的背部，不知道什么法子，沙旺暂时止住了血，恐惧的神情也逐渐平静了下来。一直隐藏在屋中的宋恩终于被逼得露了面。 他站在沙旺身边，一手按住徒弟的肩膀，望向篱笆外面沙沙作响的林木阴影。 再不出来，我就杀了你的徒弟。 不多时，在他望住的方向，还真有一个人缓步走出，正是刚才一直没露面的信猜。 果然是你，我就知道，当年斗法输了之后，你一直不甘心想要报仇。但我等了这么多年，你一直怕死没敢来，今天是觉得找到帮手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邪术练久了的缘故，就算平淡说话的语气，宋恩也给人一种阴森难以名状的感觉，仿佛有无形的虫子啃咬，浑身不自在。信猜看着他，沉声道： 我不知道你竟然妄图复活波贝叶，否则我早就过来了。 信猜，你弟弟死在我手里，你却几十年都没敢来找我报仇，你这种胆小鬼居然也敢找上门来复仇了。 他误学邪术害人性命，纯属自食恶果。 可惜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会成为比你更伟大的降头师。像你这种没有天分又死板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学降头术。就是因为你们，降头术沦落为权贵的保护伞，沦为别人眼中不入流的偏门。我才是把降头术发扬光大的人。你看看这里，这些全都是我的杰作，那几个药人甚至不是以前任何一种降头术。你能做到吗？啊，你做不到，你只会匍匐在那帮权贵脚下，跪舔他们的脚底板，求他们施舍给你一点荣耀，好让你在普通人面前耀武扬威。 信猜不为所动，并未被他所激怒。 恶魔有恶魔的去处，你却想把恶魔引到人间，难道你觉得他真会记得你的功劳，让你当一个忠心的奴仆吗？波贝叶真正复活之日，就连你也会成为牺牲品之一。 我非常乐意，我愿意为波贝叶大人奉献出我的每一滴血，我的生命甚至是灵魂。强大的力量有权主宰这个世界，无能的人类占据这个世界太久了，我来为他换个主人，让他变得更好。 信猜看着他疯狂的样子，知道自己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他抬起手杖在地上重重一顿。躲在门口的素琪悄悄探出头来，发现天边不知何时被乌云笼罩，那乌云逐渐往下朝宋恩飞来，仔细一看，竟是数之不尽的飞虫，密密麻麻，嗡嗡声越来越近。随着信猜的手势指挥，铺天盖地般把宋恩团团围住，裹了个严严实实。素琪一颗心揪起来，当然不是为信猜，而是为他的宋恩上师捏了一把冷汗。那些飞虫扇动灰色的翅膀，一只只连在一起，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虫网，看得他头皮发麻，却又不能不看。虫网逐渐收缩了包围圈，被裹在里面的宋恩却一动没动，让人怀疑他是否一点点被飞虫们吃掉。宋恩的徒弟沙旺被挖走了心，哪怕用秘术暂时保住了性命，也暂时没有反击之力，倒在地上出气多入气少，更不必说指挥要人来帮宋恩了。山本清志一心想要报仇，正疯狂地攻击东芝，肯塔与东芝两人还在对付四名刀枪不入的要人，局面一时有些僵持不下。忽然间，虫网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信猜微合的眼睛陡然睁开，盯住虫网的方向。只见宋恩的脑袋从撕开的口子里探出来，轰然一声，整张虫网被他彻底冲开，粉碎四散。 你这些年忙着奉承权贵，根本就没空探索修炼吧？就凭这点伎俩也想困住我吗？ 观战的素琪又高兴起来，继续暗暗为他祈祷。只看见宋恩的手扬起，好像放出了什么东西，细看又什么也没有。信猜却脸色一变，因为他看见宋恩放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小虫子，只有一只虫子，却能从密集的虫网中挖开一道口子。那些虫子甚至看见他就自动避让，不敢与其争锋。信猜失声惊呼： 玻璃匠！ 降头术与中国的巫蛊一脉相承，说到底也是与蛊虫有关。所谓的玻璃匠，其实是用秘术炼成的一种蛊虫。到了此术大成之境，蛊虫也会变成完全透明，肉眼根本无法辨认。在他所到之处，噬人皮肉骨血，夺人性命，如入无人之境，是十分厉害的降头术。当然想要练成，难度也很大。像眼前宋恩放出的这一只，细看还能看出一点轮廓，不算完全的透明，这还是没练到最厉害的境界，但也已经很了不得了。这只半透明的飞虫气势汹汹地冲向信猜的眉心，寻常的手段根本抵挡不住。几秒钟之后，信猜的脑袋就会被飞虫撞出两个对穿的血洞。在信猜的强烈意愿下，那张虫网强忍惬意飞上来，企图阻止玻璃虫，但它们很快纷纷落在地上。玻璃虫的速度不减反增，它的猎物不是虫网，而是不远处的信猜。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